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那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一小镇上，这天在一次布道活动结束之后啊，一个男的被神父说的一句话给感动了。这神父在布道的时候说谎啊和欺骗是一种罪孽。就在两周之后，这男的呀，他突然给当地的税务局写去了一封信。 税务官先生，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是因为我向您隐瞒了我的个人收入，少交了个人所得税，所以我的信里附上了一张150英镑的支票，请您务必收下。最后呢，如果我还是睡不着觉的话，我会把剩余的部分给您补齐的。 有一天，在一辆校车上，小卡尔同学和小贝克坐在一块聊天。 卡尔，你觉得每天都坐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巴士上上学去好受吗？你是不是感到有点烦了？ 其实坐巴士我倒是无所谓，我最烦的就是不管车开的有多慢，最后总要开进学校里。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小吴啊，请他一专门卖手机的朋友吃了顿饭，然后呢，就从他这好朋友那儿讨来了一特别好记的手机号码，4135。这小吴特高兴。前日子小吴想跳槽了，于是呢小吴就到新一家公司应聘去了，总经理对他印象非常好，应聘完事儿之后就找他要号码。只听小吴大声报道： 总经理，我的手机号是135135135135。 小吴非常自豪地报过了自己的手机号之后啊，只见这位总经理皱了皱眉，然后拍着小吴的肩膀说道：小吴同志，你的业务能力我们都非常肯定啊，你是一非常能干的小伙子，不过就一毛病，记住了，在到公司之前一定得给他改过来，你这一激动就结巴的毛病啊，影响公司形象，就跟刚才似的，那怎么见人呢？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沃克先生4岁大的儿子正和沃克先生一起在院子里头捡树叶。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头顶上飞过了一群大雁。沃克先生看到这一情景啊，不失时机的马上叫他4岁的小儿子赶紧抬头看，然后指着天上的大雁群对小沃克说道： 儿子，看见了吗？ 大雁在每一次南飞的时候都会排成标准的 V 字形。 沃克先生四岁大的小儿子被父亲的这一番话吸引住了，他对着天上看了很久，一直目送着这一群大雁远去，然后他回头非常认真地向父亲问道： 爸爸，那些大雁他们还认识别的英文字母吗？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擦黑的时候啊，有一对情侣在河边互相依偎着，聊着聊着，女方提出了一个要求： 亲爱的，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要是敢从这跳下去，我就相信你的话。 这男的一听女的这么说啊，先是一愣，然后拔腿就跑，没一会儿就跑没影了。这女的站在桥上，那叫一伤心。可是还没等她哭出来呢，她就发现这男的呀，又噔噔噔跑回来了。于是这女的就问这男的： 你为什么一听我说这话就跑？你跑哪儿去了？ 这男的老实巴交的回答道： 不是你刚才让我往下跳的吗？水太深了，我买救生圈去了。 有这么一天，杰克先生吃完饭之后在街上溜达，走着走着他碰见了他的一朋友汤姆先生。他盯着汤姆看了好一阵子，然后上去问汤姆： 你这是怎么了？肩膀上怎么打上石膏了？ 是这样的，杰克，我星期天钓鱼的时候钓到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 啊，这我就明白了，你肯定是往上拉那条大鱼的时候把肩膀给拉脱臼了，是不是？ 不是，是我事后向别人比划这条鱼到底有多大的时候，胳膊上的韧带给拉伤了。 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鸟鱼，鸟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无语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 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世界岁月变化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激浪汹涌，你有来有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一位阿拉伯酋长，这一天他到医院去探望他刚刚出生的婴儿。护士小姐很殷勤地陪着阿拉伯酋长，隔着育婴房的玻璃向里面看去。护士同时微笑着问阿拉伯酋长： 尊敬的酋长先生，您能认得出哪个孩子是您的吗？ 酋长回答道： 前三排都是。 话说一家心理诊所的心理医生，这一天对他的病人肖恩的治疗情况呢，突然感觉到非常的乐观了。于是呢，他就叫来了肖恩，对肖恩说道： 肖恩先生，你最近的表现相当不错，你比那个和你住在同屋的巴利先生强多了。你看看他，到现在为止他还到处跟别人说他要买下什么爱尔兰银行，太可笑了。 听了这位大夫的话，肖恩突然变得很激动，大声喊道：呸，巴黎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可耻，我天天跟他住在一块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跟他说上100遍我不买。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在一个农场里啊，农场主接待了一个从城里来的游客，而且呢，农场主非常殷勤地教会了这个从城里来的人如何人工挤牛奶。在这之后啊，在游客强烈要求之下，这位好心的农场主又把这个城里的人安排到了农场其中的一个牛圈里，让他自己感受一下挤牛奶的快乐。等这个游客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啊，农场主非常高兴地问他： 怎么样，先生？刚才你到那个牛圈里，到底挤出了多少牛�奶呢？ 我挤了20头牛的牛奶，可是到最后我一无所获。 什么？20头牛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为什么会一无所获呢？ 我认为在我临走之前，你好像忘了给我一样东西，所以我一无所获。 我忘了什么东西？ 一个盛奶的桶，先生。 话说在伦敦繁华的大街上，一个刚干推销员的人啊，正在向一名经验老道的推销员抱怨道： 老前辈，不瞒您说，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每到一个地方去推销都会遭到别人的侮辱。 听了这话，这经验老道的推销员很乐观地说道： 年轻人，你还是得慢慢学。你看看我，我就从来没体验过你说的那种情况。我已经干这行30年了，我拿出来的东西曾经被人家从窗户里扔出来过，我自己也曾经被人赶出来过，可是我从来就没被别人侮辱过。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一天，单位小陈呢带着他自己的小外甥出去玩去，刚出去没多久啊，他就发现小外甥把手指头老是放在嘴里咬，当舅舅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于是乎呢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小外甥的手。这天啊就这么过去了。几天之后呢，小陈又带着这小外甥上街了，没想到他这小外甥啊记吃不记打，没一会儿呢他又不自觉地把手伸到嘴里去了。当舅舅的这回可真是生气了，他恶狠狠地盯着小外甥。此时小外甥啊看到了舅舅的目光，他非常害怕，他终于把手从嘴里拿出来，然后把手往前一伸，对舅舅说了一句： 舅舅，我错了，要不也给您咬会儿。 话说有这么个小刘啊，他媳妇儿是一白领，怀孕期间啊，这小刘媳妇儿就参加了一个育儿培训班。在这培训班上啊，老师讲完课之后，就对这小刘媳妇儿提出了一个问题。 哎，这位同学，我问你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正在屋子里抱着你自个儿的孩子，你突然就发现吧，地上有一杆圆珠笔，那你在抱着孩子的时候，你怎么能把地上的圆珠笔给捡起来呢？ 听到老师的问题，小刘媳妇想了一阵，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老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立刻对我老公说，你也瞎啊，没看见我抱着孩子呢，对吗老师？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杰克啊是一家监狱里的医生。这一天呢，一个囚犯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东西被带到了他的医务室。这杰克给他做了常规的视力检查，并且选了眼镜框和镜片。几天之后呢，杰克就为这位犯人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在把眼镜给犯人戴上之后啊，这杰克就问犯人：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大夫，要是我能早点戴上您配的这副眼镜，我就不至于把追我的警察当成邮差了。 思绪飞下来，当真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清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回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或者反而相信爱，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一吹一抖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来不及擦开里面完美世界，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